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又到星期四啦，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今天跟朋友聊天还在感慨，我们已经是人到中年了。对，特指的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因为是我的同学嘛，所以大家年龄都差不多。然后看了他的朋友圈，不知不觉间他的孩子都已经7岁了，哇，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打引号的啊，就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因为我印象当中，上一次见到他孩子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宝宝，哎，真的是令人感慨啊。好了，感慨的话先不说，但是每到 C 位日，也就是星期四，我们就会迎来盲盒之夜，所有的歌曲都会以盲盒的形式来出现。那看看谁手速快，有的是拼手速，有的是拼难度，有的呢是拼曲库，到底是拼什么？那就拿出大家的本事吧。当然我跟大家一起啊，沉浸式的猜盲盒，我现在已经撸胳膊挽袖子了，开始看看谁先抢到。好啦，那还是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我特欣赏那种对别的女孩冷冰冰，却对自己女朋友各种死缠烂打的真汉子。哎，说得好。好啦，跟我保持联络互动，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还是我们的老地点，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开场曲，一首比较欢快的歌，第一首盲盒来了，准备好。 决定马上离开这里，带走 今天的盲盒之夜第一弹，第一手盲盒。我本来想，哎呀，这个应该算是比较小众的吧，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答对了。哎呀，是我太低估你们了。来，拼曲库，拼才华，我们的午夜精灵不再怕的。我看看都谁啊？有我们的一菲，还有这个，奥斯卡迷弟，还有包括新田、山尾有山，都答对了哈。哇，好棒好棒。哎，好像看到了很多新的 ID 哦。好啦，欢迎新朋友们。另外呢，今天好像貌似是一个西方的节日啊，就是感恩节。那虽然说我们不过，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还是要有一些感恩的心嘛。感恩的心，感谢你们，真的特别感谢我的午夜精灵们，感谢你们一年来的陪伴。明年呢，我也会继续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用同样的方式和温暖陪伴你一天当中的最后一个小时。希望大家转角之后还会跟我相遇，并且我们双向奔赴，共同把这一条爱的道路走得更远。谢谢数据组的精灵们，还有我们的这个互动组的精灵们、气氛组的精灵们啊，等等等等吧。没有你们呢，就没有午夜情歌；没有你们，就没有他的免标，没有他的好成绩。我们再接再厉啊！你们加油，我也加油。好啦，感恩的话呢，就先说到这里了。说的多了就显得有点假，我觉得真诚最重要。有的时候呢，不必为了煽情而煽情，只要大家彼此心里面都有，那就够了。第一首歌总是会奠定一期节目的基调，所以说呢，听完了这首比较欢快的，大家就基本上可以断定今天晚上歌不会太过悲伤。但是今天晚上我所有的歌曲都是随机播放，我也不知道会播到哪首。来吧，大家听好，下一个盲盒来了。 这首歌来自范乐团，差点说成范乐坛，范乐团的《呼吸决定》，其实很好听的一首歌，但是有点小众，尤其是开头有一点点的小爵士风在里面。本来呢，以为这一轮盲盒会轮空，会被我拿到，结果没想到啊，恭喜我们的蟹黄宝，这个非常的厉害啊，答对了，就是这首《呼吸决定》。其实呢，我发现就是听节目的朋友越多，互动的朋友越多，猜盲盒的几率就越大，因为每个人听的歌曲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不管我放什么歌，只要人多，那总有一个能猜对，对吧？啊，但是侧面说明呢，我们的午夜团队啊，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开心开心。来，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欢迎一下。现在逢时播报一次，已经是148531个赞。饭乐团道道饿了，是的，就是把乐省去，直接叫饭团，会更好吃。说到饭团呢，我比较喜欢里面加金枪鱼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加那个烤牛肉的，其实还是很好吃。还有那个海苔卷儿，就是卷的那个饭团，我觉得也很好吃。小的时候呢，还自己在家里面做过紫菜包饭，然后就是切点黄瓜丁，然后自己炒的那个鸡肉，还是挺入味的啊。然后卷在一起，再抹一点酱，蒸的米饭，买一个那种竹帘，就专门卷那个寿司卷儿那种小帘子，自己做出来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好了，又跑题了。每天晚上呢，我们都会离不开美食这一个大的关键词，但是每次说到它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很美好。下一个我现在在盲转 CD 机，看看下一首歌是什么。哦，现在是第六首是什么歌呢？我已经知道答案了，等待你们哦。 只是证明幸福很难，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堪，一百次相爱只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相爱，只要有一次的绚烂，相爱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爱过那一段。 当冬夜渐暖，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很多人都喜欢。我觉得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现在呢就是白天其实还好，温度也不是特别的低，而且这两天北京的天气非常好，我觉得周末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出去游玩一下。但是一到了晚上啊，这个温度会陡然下降，所以呢像每天我这个夜晚出行的人，哎呀，就会感受到这个冬天的寒冷。所以当冬夜渐暖的时候呢，那我想春天就要来了吧。依然有很多人答对，哎呀，我都不想点名了。新田还是点说一下啊，新田、西风凋碧树，还有这个山外有山、蟹黄堡。哎，我发现蟹黄堡是一个很厉害的小曲库哦，基本上好像这连着答对两个盲盒了。啊，看到了大家的深夜放毒，哇，还有夏花的这个，对对对，我说的就是这种紫菜包饭，你的这个比我那个高级，你这还有芝麻，然后好像还有这个肉松，对不对？还有玉米粒子，还有什么？看着怎么那么像辣条？是辣条啊，胡萝卜丝。哎，我当年做的就是简易版的，没有肉松，没有芝麻，只有火腿肠啊，还有一些鸡肉的肉丝还是肉丁来着，我忘了，然后再加上黄瓜，好像也有胡萝卜来着。哎呀，不说了不说了，现在这个我们的深夜食堂已经开张啦，就是看到了烤鱼，看到了甜品，饭后的甜品糖葫芦。现在糖葫芦都是那种小串的，里面夹各种各样的馅儿，但是我还是觉得纯粹一点比较好，我是一个喜欢纯粹的人。好啦，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首歌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之前在节目当中播放过，我也是比较喜欢，有一点点复古，它是哪一首呢？人

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继续陪你们到零点。当然，我们是互相陪伴啊。上半段最后一个盲盒啊，没想到还是被很多的大神给猜出来了。没错，就是曾轶可的《Burning》炙热。我之前也说，我说这首歌其实让我对他很改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也跟他之前的那些就是网上流传比较广泛的，然后大家认为啊这个怎么会这样的这些歌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是非常好听的。然后我发现蟹黄堡还有葫芦侠很厉害，包括其实小柏也是啊，因为这首刚才那首歌，他们都答对了。然后看到了大家的美食图，哇好棒，西风凋碧树，这个自己在家做的牛排，还有蘑菇还有配着这个我们的彩椒以及沙拉和红酒，就很西式的一餐。如果要是这个蘑菇就换成松露吧对，长得跟松露一样，一定是松露的。还有哇小白你这个隔着屏幕都闻到了味道，非常有生活气息，很多人都很爱吃的臭豆腐，不是那个就是外面的那长沙的那种臭豆腐，而是真的某志和臭豆腐，我的天，这个味儿简直是太冲了。还有让我比较吃惊的是 Joy， 他说看看我女朋友能开卤味店吗，太能了，颜色搭配非常好的炒饭，还有呢，这个是炒的什么腊肉吗？好像很像哎，腊肉和黄瓜，这是拌的对吧？然后拌的凉菜，还有呢，鸭翅、鸭脖、藕片儿，还有竹笋等等等等，这真的不是在外面买的吗？而且每一个都装到精致的小盒子里面啊，就很有那种便当的感觉。然后刚才呢，也有很多朋友说，也他们。其实也会做便当，虽然说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我觉得真的如果自己能够做出一餐很好吃的饭菜，那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自力更生的感觉，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会发现你吃自己做的饭总是格外的好吃美味。哎，这就是生活的真谛。来吧，下半段我们的盲盒之夜继续进行，到了下半场，战况呢要升级了，但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啊，它会让你们在5秒钟之内就能够答出来，到底是什么呢，拼手速了，看谁第一个答对吧。 反正都释怀了，管 次都只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烦了不想了不等了，此时黑此刻不敢不去关心快乐，不烦了不想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哇哦！听完这首歌，我觉得大半夜的真的会让你躁动起来。是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确实是啊，我们已经开始排队了，就队形都列出来了，大家刷刷屏。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但第一个手速最快的是一飞，所以这个盲盒就归你啦。现在疫情期间呢，很多的演唱会包括线下的一些见面会其实都不能够如期举行，这让很多的粉丝都有一点点的沮丧，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就只能希望疫情快点过去，然后呢慢慢的就恢复起来。其实有些时候呢，即便不能够见面，那当我们听到他们的歌或者说在视频直播当中见到他们也是一样的，还是很有那种现场感，尤其是像这样的歌曲啊，就是你听的时候就可以不自觉地跟着它晃动起来摇起来，所以这种体验感还是非常沉浸式。好啦，那继续吧。小花说，下班的时候趴桌子上迷糊了半个小时就得卡，扛到了现在，哎，我要陪伴到最后一个小时的感恩节。好，其实每天呢都是特别感谢各位的陪伴啊，我也是在这里陪伴着你们。还有一飞说，之前在家里养了一盆薄荷，十一回武汉10天没浇水就养死了，后来去买了一盆回来继续调 Mojito， 看来很喜欢喝自调的这个鸡尾酒。我养了2盆薄荷，其实我觉得薄荷还是挺好养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一周有的时候也是10天左右才给它浇水，但是呢它居然没死。去年冬天2盆薄荷被我放在了外面，然后呢居然也挺过来了，很棒棒哦。小薄荷就每一次去给它浇水的时候就会闻到它散发出来的那种薄荷的清香，然后呢有一次我就特别的心血来潮，我想调一个薄荷牛奶，所以我就煮了一杯奶，然后采了几个薄荷叶捣碎了之后加到了牛奶里面啊。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是，就是并不好喝，而且牛奶就变得沉淀了。哎，没办法，所以说呢调酒也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调得了的。如果你要是能调了自己喜欢的酒，那我觉得也很厉害啦。好，继续我们的盲盒之夜，当然也欢迎数据组的精灵们继续为我们点着小赞赞。看看逢时播报能不能进行到第二次。下一首歌，下一个盲盒。有没有很熟悉？也很简单吧。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场回忆，忽远忽近。我怕的是地潮来袭，这城市哪里够隐秘，藏住我突然想哭的情绪，宁愿失去斗志勇气，好过和你冷战退击。这样谁输得起？原来 分手是需要练习的，但时间久了会变勇敢的。你慢慢出走，我渐渐放手，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但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回头看怕懦弱，往前走怕坠落。但我一定能学会，在想你的时候。 这首盲盒也很简单，就是来自 Aline 黄丽玲的《分手是需要练习的》。我们的像一菲啊、山外有山、奥斯卡迷弟，还有新田都答对了。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已经提前进入了梦乡，准备晚安，听着歌就睡过去了。那就提前跟各位晚安吧。像宅宅，其实今天呢也看到了很多新的 ID。 那我们的点赞助力榜前三位，让我看看都有谁。第一名专制小心心，第二名萤火虫，第三名宅宅。哎，是的，宅宅貌似是新朋友哦。好的，加油吧。这个节奏是很适合入眠的。接下来那我们先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然后再继续我们的盲盒，开始吧。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 今天的树洞信箱，这位朋友有一点纠结，他说：“你好，大导，我呢12月25号考研，但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要在12月19号办婚礼。之前他还特意跟我说了要我做伴娘，本来是准备11月办的，但是疫情原因不得不推迟了。而且呢，他们已经买了好多婚礼用的东西，也不能再拖。我如果回去的话，一来一回就得2天，一共最少也得花3天的时间，而且最后正是复习政治的重头戏。他真的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我很想去，但是我已经是考研2战了，不想再战了，心里好乱，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就是既然他是你最好的朋友，那我想你因为考研是关系到一生当中很，就是关系到你一生的大事，所以呢我觉得他会理解你，如果你跟他说不去的话。而且现在才11月份嘛，如果你要是说不能够前往，那我想他会理解的。而且呢，你可以送上自己真诚的祝福，比如说录一个视频啊，祝福他等等等等。我想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安心的考研，毕竟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生。而且真正的好朋友呢，不会因为一些客观上的原因导致的遗憾而跟你疏远。好啦，希望这个答案可以帮到你吧。 是结束还是要原谅？爱最终开成了昙花。如果不能希望，不如选择绝望。会不会反而是解放？从不曾想过会这样，像从来没准过的气象，雨越下越感伤，话越说越勉强，你说你不够坚强，把寂寞打发，该怎么样离开你给的一片海洋？该怎么样忘记你当初说的话？我从来不允许自己留一点泪光，还笑着对你说最近好吗？从不曾真心相遗忘，像从来没听过的时光， 害怕。 最近好吗？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看到很多朋友说，哇，今天晚上的歌单真的好棒棒，因为很多都是大家喜欢的，你们喜欢我就很开心。关于刚才那个信箱，其实大家也都是发表着自己的观点，有人跟我差不多一样的看法，但是也有朋友提出来，就说考研这个东西，因为大家就是有很多朋友经历过，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临阵磨枪的这样一个事情，当然也可能你临阵磨枪，有人就是那种考试型人才，这个不排除，但是还是少数，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你就长期的过程和积累当中去慢慢的把这些知识点记住，所以即便你去了和你就是他也不会影响你最终的成绩，但是呢我还是建议他要好好的复习。为什么？因为假如说你二战还没有成功的话，当然我不是说希望你不成功啊，我希望你考上，那你会就是不自觉的会去想，如果我没有去就好了，说不定我会考上。所以为了避免和最好的朋友产生这样的隔阂，那我建议还是安心的复习。包括像荣庸也说，今年他也是二战了，他的好兄弟们就是除了频率极低的聚餐，剩下的都是告诉我好好复习。所以你真正的朋友是会理解，并且他也就是会希望你好好考，那你不去就不去吧。好啦，最后一首歌，最后一个盲盒，要听这首。我想他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位歌手。今晚的盲盒之夜要落下帷幕了，我是道道，跟大家说一声晚安。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我们明天见。 我们经得起几次尘世，与其被牵绊下去，反目成仇的深过若无其事。Yeah. 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飘上似雪，胸襟。